告诉你我的愿望，也给你千言万语都说不尽的目光。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，成功的富士骄阳，也错过人间万象。古城里长桥上，人如海，车成行。你笑得像光芒，蓦然把我照亮。夏未央，林荫路单车响。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，就承认一笑倾城，一见自难忘。说什么情深似海，我却不敢当。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，我心之所向，想和你游四方，赏晴雨的风光。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，笑与泪都分享，管情节多跌宕，我们不散场。偶然亲吻敏感于心的歌唱，也是我惊鸿一瞥然后拥抱的芬芳。这世界风华正茂，可别辜负好时光。古城里长桥上，人如海，车成行。你笑得像光芒，蓦然把我照亮。夏未央，林荫路单车响。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，就承认一笑倾城，一见自难忘。说什么情深似海，我却不敢当。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，我心之所向，想和你游四方，赏晴雨的风光。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，笑与泪都分享，管情节多跌宕，我们不散场。